上，微微清风中，是故乡那风光，仍然惆怅中，怎彷徨于看他方，谁曾情深冰束我，望见苍天远路长。 一月四号，农历系十二月初二，星期二嘅呢一个时间啦，呢、这个阶段，望上天空嘅时候，应该都系弯弯的月亮啊！吓，女方嘅歌开始我哋清晨爽利节目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广东沿岸嘅天色咧大致系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最高气温有21度，稍后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指望听日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系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啊。现时室外气温比琴日朝系高咗一度嘅。室外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0%。 听这首歌的引子令我想起画面，套戏的画面很多很多的菊花。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雨轻轻弹，朱红色的窗。我一生在纸上被风吹乱，梦在远方。化成一缕 心事静静藏，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无边深霜。江山马蹄声狂乱，我一身的戎装呼啸沧桑，天微微亮，你轻声的叹，一夜惆怅如此未完。你的笑容已泛黄，花落人断肠，我心思静静藏，北风乱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断，徒留我孤单在路边成双。菊花残 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周润发、巩俐和周杰伦一起做的一套电影。而歌曲呢就刚才听的是周杰伦的《菊花台》。第一句就是将情景重新拉回男主角的这个情景的当中。花的灿烂已经过去了，就讲明美好的青春已经流逝。恰是呢个花若堪折直须折，莫待花落空折枝嘅感叹。第二句就讲男主角咧感叹，既遇到乱世，未逢命主，为自己同妻子将来嘅命运系担忧嘅。咁而呢一套戏系啦，当年系一部由张艺谋导演嘅中国历史古装片啊。程小东咧同埋呢个即系李才系任呢个动作设计。睇翻下年份喺2006年嘅时候啊，当时11月份咧喺洛杉矶举行全球首映嘅，而喺12月份嘅14日咧，就全部吓，即系呢个全球去同步公映。呢套戏嘅耗资嘅费用都唔少噶，$450,000啊！呢套戏系被美国嘅《时代周刊》评选为2006年度嘅十佳电影之一，背景是影射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唐。

想。 Animals 嘅 The House of the Rising Sun， 望望大钟咧，仲有两分两钟嘅时间咧，就到清晨五点半啦吓。咁如果你听住收音机咧，惯常都知道啲咁上下时间咧，啊系啦，就嚟新闻。如果有想瞌多阵先起身嘅咧，可能听埋新闻几分钟之后咧，咁就起啦吓。新闻之前，我哋有佢嘅小时候啊， 小小的宇宙， 卢嘉敏。 欢欣的宇宙，蹦蹦跳，哈哈笑，是我小时候。小小的宇宙，天真的宇宙，真的我，真的你，不是小木偶，爱动脑筋，活泼天真。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就防止核战和避免军备竞赛发表联合声明。五国包括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都是核武器国家。声明指出，避免核武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是五国首要责任，愿意保持并进一步加强各自的措施，防止核武未经授权或意外使用。

由香港电台第五台开始。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今日咧就系1月4日啊，新嘅一年啦，就第四天啦。咁今年你有啲咩嘅目标，有啲咩嘅愿望咧？咁希望咧就好好嘅去筹划一下一个大概，然之后咧就系逐步逐步跟住呢个目标走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就受到一股偏东气流影响，今明两日咧广东沿岸气温会稍为回升。预料有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中期抵达华南沿岸，该区的云量较多，同埋有几阵雨。随后几日天气稍凉，一股较干燥的季候风补充会在下周中期影响华南，该区天气会进一步转凉。今日的天气预测就是大致天晴，日间最高温度21度，稍后会是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同埋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0%。听日有啲雨，会唔会系凉凉地？再跟住睇下听日咧，就系24节气嘅小寒啊，小寒跟住系大寒，就会记得要食下糯米饭去。御寒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大部分人的生活的方式。一早起身，新的开始，狮子和山的精神，我们是努力向前啊！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免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大家用艰辛努力。 手，踏平崎岖，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黄沾的歌词，罗文的演绎，狮子山下，狮子山星辰，我们经常都讲下，这个是象征着香港人不屈不挠，奋发向上去达至这个繁荣发达的故事。有些好像美国人的口中的美国梦一样，他们都不断奋斗，迎难而上，努力是总会迎来成功。 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多少友谊能长存。今日别离共你，双双两隔手，友谊常在你我心里。今天这有暂别，下朝也定能聚首。纵使不能会面，始终也是朋友。 书友万里山，隔阻两地遥，不需言言，心中也知晓，友谊讲不了。人生于世上，有几个 友谊之光，是来自监狱风云的主题歌曲。当时发过很多戏呢，就是连珠爆发地一套一套咁打出来的时候呢，他那个发歌的形象 ,Mark 歌啊，同埋其他的戏所表达那个角色呢，全部都是即做得非常称职的。而监狱风云呢亦都掀起过一些热潮，讲说到去即那班人他们都有自己那个的义气江湖，义气友谊长存的感觉。 此时欢笑，此时苦困，怎可分开假与真？恩怨不分，爱亦有恨，明 记，往事不理，一生几多苦于今，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珍惜今朝，盼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 风雨同路见真心，一啲你争我夺不择手段嗰啲电影啦，喺啲历史片里面大家就会睇到嗰种你想我死，我想你亡嗰种心态啊！大内群英叶振棠当时就来自丽的电视的时期，就制作了很多的历史片，每套其实都拍得不错。这套80年代的大内群英就是康熙晚年，九王子不择手段的争夺皇位，而四王子和这个刺客吕四娘发展一段世俗不容许的恋情，通常的戏都是同埋人生都系咁样啦吓，即系喺呢个现实生活里边，情爱啊，同埋可能系大家喺唔同嘅位置或者敌对嘅位置嘅时候，往往咧就产生咗呢啲嘅情爱嘅情况出嚟嘅时候，你点样样咧？要江山，要美人，定系要啲乜嘢咧吓？ 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由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步，虽知似山头猛虎满布，胆小非英雄，决不断停步，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影山岗，每个孤高 山坡，高处未算高，命运在冷笑，暗示前无路，浮云由身边发出警告，我高是阔步，虽知似山头猛虎满布，胆小非英雄，决不愿停步，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影山岗，每个孤高，抛开爱慕，饱遭煎熬，早知代价高，思方耗尽，拣中天蚕，必须破龙路，一生称英雄，永不信命数，经得起波涛，更敢自傲，抹去了眼泪，背上了愤怒，让我攀险峰，再与天比高， 当年都是一套呢就是很瞩目的武侠剧啊，亦都是丽的电视的年代啊，是香港电视广播史上第一部由剧本写成之后改编为小说的长篇古装武侠电视剧。全剧一共有60集，咁当时呢就是徐少强是做红这套剧，但是中途又因为他的失踪而换了顾冠中啊。咁呢套剧集的幕后班底呢都是啲黄金的组合啊。有萧若元啦，有萧生同埋麦当雄嘅《天蚕变》嘅歌曲《关正杰》，时间大概仲有5分零钟到6点钟啊！ 早晨，各位朋友，我系米雪。每朝早起身啦，我就实会做两样嘢嘅。咁喺张床未落地嗰阵时咧，我只脚咧就会喺度做运动。其实好简单嘅啫，攞一个脚掌咧喺度左摆右摆。左腳做完就右腳做，一起做又得。咁啊，跟住咧就向前伸直，跟住咧就向翻後，咁樣咧就做幾下，咁先至慢慢落床，對你個腳咧係會好好多。同埋起身嗰陣時咧，就算趕時間咧，都唔好即刻起身，吸一啖氣先，咁先慢慢咧只腳落地，先至慢慢起身。呢個對心臟係非常之好嘅，因為你尋晚休息咗一輪咧，嗰啲血靜止咗，突然間將血一齊衝曬上嚟嗰陣時，去緊張，咁或者會對心臟會有影響。咁第二樣嘢咧就係食早餐啦。食早餐咧，我多數咧就係蒸番薯、粟米或者淮山。你哋揀一樣你自己鍾意食嘅啦，咁最後呢祝大家清晨爽利。 早晨啊，清晨爽利时间5:56，气温比头先低咗一度，17度，今日最高21度啊。今日礼拜二咧，喺6点后健健康康在清晨咧，就会系崔博士。上次提到一氧化氮，到底佢对三高有啲咩好处呢？注重健康的你，一阵间新闻之后继续收听清晨爽利啦。 心世间始终会美，神战争有千夫死，神四海许多定气，神这些不变的真理，像我心中相信爱是美好，像你真相信我，知否我也相信你、yeah、永远相信你、yeah、 信有天始终见到，这世间走弯走起舞，信四海懂得有爱，我信他朝会更加好，

入新嘅一年，喺一月份第一个星期二，亦都系第一次见我哋嘅星期二嘉宾，佢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阿坚，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新年快乐！ 大家都新年快乐，同埋咧，趁住新年啊，同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嘅一年步步高升。但系我哋讲紧三高，三高就千祈唔好升啊！ 系啊系啊，呢样嘢就唔好啦吓。最紧要咧，真系要身体健康，听多啲清晨爽利，我哋就好多健康嘅资讯吓，提供俾大家。 系嘅， 嗱，上个星期咧，崔博士咧你就讲咗啦，嗱，其实你个人就好勤力啦，又勤力去读书啊，勤力搵啲资料俾我哋，又好勤力去做运动，早睡早起，食又食得健康，加上埋咧就系透过一个现代科技而产生咗呢个一氧化氮咧，更加将你嘅健康大大改善添吓。 讲得绝对啱啊！现代科技嘅进步真系不得了，的确咧系有助提升我哋嘅健康嘅。 系咁啊，讲紧咧就系话透过现代科技咧，就系产生呢个一氧化氮啊嘛。到底一氧化氮系咩嚟嘅咧？吓， 系一样化学物质嚟嘅，佢嘅分子式就简单，一个大 N 一个大 O。我哋就叫佢做一氧化氮。 哦，唔系叫做 No， 唔系 No 啦。一氧化氮咧，曾经被认为系空气污染物质之一嚟嘅。 系 喺大气中咧，好容易咧同氧发生反应，生成一啲有腐蚀性嘅气体，叫二氧化氮。再经过化学作用咧，就产生一啲酸雨啊。 嗯。 仲有啊，汽车产生嘅废气咧，入边都有一氧化氮 嘅。咁啊，即系好似唔系几好嘅嘢嚟嘅吓。 系啦，直至到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几位科学家就确定咗一氧化氮是可以由人体制造，可以作为细胞信息的信使，即是发出一些指令，尤其是心脑血管不可缺少的健康信使来的。 健康信使其实个角色是做些什么呢？ 它主要就是发出一些指令，使到血管内皮细胞舒张，所谓血管内皮细胞就是在血管壁里面组成血管壁的细胞，令到它们舒张，增加血管的扩张能力，亦都是杀菌剂。 咦，那就是好东西来了，是吧？ 没错，自此一氧化氮一跃就成为对人体健康有重要意义的生物学分子。有三位科学家由于对这个一氧化氮有突破性的研究，所以在1998年他们得到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那我们更加信心十足添，可行。 还有啊，我们医学界一直知道呢，当个病人发生心绞痛拿着心口的时候，就会用一些叫利底丸嘛。化学物质就是消化甘油。咁消化甘油咧，亦都系因为佢释出呢个一氧化氮，令到啲血管舒张，降低血压，而改善心脏嘅血流供应嘅。 哦，咁崔博士啊，一氧化氮其实嗱，佢对三高又有好处啦，有冇对其他啲疾病咧都有好处噶啦吓？ 都有噶，嗱，包括心血管疾病啦、糖尿病啦、高血压病等等噶。 不如逐样分析听听先啦，好嘛？ 好，一氧化氮可以有效抑制坏胆固醇的合成，使到血液入边嗰啲坏胆固醇的含量减少咗，同时咧亦都使到血液入边嘅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咧同时减少嘅。喺另一方面，佢又可以促进嗰啲好胆固醇的合成，即系多咗一啲清道夫啦，帮你清除血液同埋积聚喺血管壁嗰啲脂肪，咁啊达到降脂嘅目的。 系咁。另外就都好多人有嘅吓，呢个糖尿病一氧化氮又有啲咩作用喺度咧吓？ 嗱，糖尿病嘅患者咧，佢哋嘅血管内皮功能系出现咗障碍嘅，即系有啲血管病变啦。咩病变呢？一氧化氮嘅合成减少咗，产生少咗咯，佢哋嘅灭活增加又好快咧就破坏咗啦。同埋由血管内皮扩散到平滑肌，即系包住血管嗰啲组织，佢嘅过程亦都受到阻碍。有呢几个因素都令到咧血管舒张功能嘅恢复咧系受到障碍嘅，咁就引发到血管病变啦。 咁一氧化氮又做到啲乜嘢咧吓？ 嗱，喺糖尿病嘅患者入边咧，一氧化氮可以延缓糖尿病血管病变嘅发生，或者改善已经发生嘅糖尿病血管病变嘅。 都真系救星嚟啊吓，系咪？嗱，咁另一种病咧，香港人都好常见啦，就系高血压啊，又点咧吓？ 系好多人有啦，高血压嘅患者，佢哋有血管舒张功能嘅障碍，同埋咧有血管内皮合成释放嘅一氧化氮亦都减少嘅。 另一样唔好嘅嘢嘅活性氧增多，令到血管又紧张咗噶。咁而一氧化氮咧，可以舒张血管啦，抑制平滑肌细胞增殖，同埋咧血小板嘅聚集，减少咗白细胞嘅黏附，减轻内皮细胞嘅损伤，同埋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嘅形成等等呢啲作用嘅。 咁一氧化氮又点样帮到降血压咧？吓， 嗱，一氧化氮咧可以帮助清除血管内壁黐住嗰啲垃圾，我哋讲过啦，坏胆固醇嗰啲啦，脂肪嗰啲，及时修复血管内皮，使到自由基，即系嗰啲系破坏分子嚟嘅，冇办法攻击破损咗嘅血管内皮，保护咗嘅血管，使到血管恢复咗弹性，咁就有助嗰个血压下降噶啦。 嗱，头先就讲心血管疾病啦、糖尿病同埋高血压咧，都可以帮到啦。仲有冇其他嘅病都可以帮得到咧？嗬， 系啦，除咗咧同三高好有关系之外，一氧化氮仲有助肝病啊、肾病啊、心肺疾病同埋癌症嘅防治嘅。 哦，非常好、啊，不如又逐个听听先。肝病系点啦？ 吓，我哋知道肝脏系人体嘅解毒中心啦。有啲人经常饮酒啊，或者咧成日要挨夜。过度疲劳都会损害到我哋肝脏嘅。仲有，如果食品入面有啲添加剂啊、蔬菜嗰啲残留咗嘅农药，同埋一啲腐败食物，都会令到肝脏嘅负担增加咗嘅。如果超出肝脏嘅负荷，咁佢分解或者清除毒素嘅能力就下降或者丧失啦，即系排唔到毒啦。 系， 咁个人体就会生病噶咯。 好啦，我哋今日所讲嘅主角一氧化氮喺呢度又起到啲咩作用啦？ 吓，问得好。它就通过调节肝血流量，改善肝组织缺血，减缓损害肝组织的氧化过程，保护了肝脏，避免因毒素的产生或者堆积而令到肝受损的。 好了，另一个病都很多人患，就是肾病，又怎样 呢？是的，这些肾病患者他们的肾功能因为某一些病理原因，譬如糖尿病、有肾炎或者中毒而降低了的，令到对我们身体有害的物质和一些病理产物，譬如肌肉的废物，我们叫肌肝，有一些尿素，就没办法通过排尿清除而积聚在我们的血里面，亦都同时令到电解质的平衡受到影响。 好了，那一氧化氮在这里又扮演个什么角色，帮到什么呢？ 它的拿手好戏就使到血管扩张，增加组织血流灌注，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过度增生，降低动脉，譬如肾小球的小动脉、内膜增厚所产生的动脉病变，并且能够抑制发炎细胞的浸润，即是说在那里聚集、降低因为发炎反应对于肾组织的损害，从而保护了一个肾脏的。 是非常之好。那心肺疾病又怎样 呢？我们都知道咳、胸痛就是肺炎或者其他肺病，譬如肺痨、肺癌这些主要症状来的嘛。长者由于心、肺、肾这些重要脏器，他们功能衰退，免疫功能也都下降。如果又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心肺功能就更加弱的了。 好了，那一氧化氮这个时候又帮到什么呢？ 它有几个作用的。第一，就维持这个肺血管舒张。第二，就舒张气道的平滑肌，通气量就大了。扩张了气道嘛。第三，配合身体产生的炎症介质，这些有助对抗这个炎症反应的。杀伤的细菌和肿瘤细胞。第四，抑制血小板的聚集，产生了一个抗炎作用。第五，抑制中性粒细胞的聚集，这些就是发炎细胞来的。就是它发挥一个抗炎的作用了。 哇，真的很多优点啊。好啦，大家都好惊嘅，闻癌色变，有癌症啦，咁大件事啦，一氧化氮又帮到啲咩呢？ 都有角色㗎噃。研究发现呢，肿瘤组织会抑制一氧化氮嘅合成。当呢个一氧化氮缺乏嘅时候呢，就加速咗肿瘤组织嘅营养供应，就促进咗肿瘤快速生长。咁受影响嘅癌症呢，主要就包括食管癌啦、胃癌啦、大肠癌啦、肝癌、脑癌等等嘅。研究显示一氧化氮对这些肿瘤可能有抑制作用的。 哦，哇，真是一氧化氮原来这么多好处。好彩即现代科技的进步，就可以制造到这个一氧化氮，帮到大家我们改善健康。 直情是一个神奇小子。 我就想，科研先有，我们在生活上 食啲乜嘢都會有呢個一氧化氮啦。 啊，有噶，不過時間關係咧，我哋留翻下一次講下啲食材藥材點樣可以咧幫我哋身體製造多啲嘅一氧化氮。 好啊，好啊，好啊。不過你今日都要介紹啲湯水先啊。 都同一氧化氮有關嘅。 係。 介紹一條黃豆花生湯，兩個人量嘅。 嗯。 嗱，有咩材料呢？就是黄豆、花生和鹰嘴豆各80克，够两个人量的。瘦肉200克和蜜枣3粒。再讲一次，黄豆、花生、鹰嘴豆各80克，瘦肉200克，蜜枣3粒。 那怎样做呢？ 洗净材料，瘦肉飞下水，用8碗水猛火煲滚了，再收慢个火煲多个零两个钟，调味就饮得了。那 么功效是包括什么？这 些材料都跟一氧化氮的合成有关，能够增强身体的防治疾病能力。 嗯， 多食有益。 咁每次咧，崔博士咧都有小贴士俾我哋嘅。今次讲咩咧吓？ 嗱，今次我哋主题一路都讲紧三高啦、心血管疾病啦，所以咧再介绍多一条汤水，直接针对呢一个问题嘅。 嗯，好啊。咁系咩汤水呢？ 介绍一条烧脂清热汤，够两人量嘅。 烧脂减肥啊？ 系有啲咁嘅意思嘅。 系 嗱，个材料咧就系荷叶20克。山楂10克，冬瓜200克，连埋个皮连埋啲囊都要嘅。 系 蓝奇即系五指毛桃啦，60克。再讲一次啦，荷叶20克，山楂10克，冬瓜200克，连皮连囊，蓝奇60克。 咁处理方法系点样咧吓？ 又系要洗净材料啦，冬瓜就切开一块块，加水10碗，煲佢一个钟头就得噶啦。 嗯，嗰啲功效分别系点啦吓？ 嗱，荷叶咧就系解暑清热、升发清阳。同埋咧，中医用佢嚟减肥咧，几有效嘅。 哦，所以就烧脂啦。 山楂咧就系消食导滞、活血化瘀啦，又降血脂又降血压嘅，同埋有强心、抗心律失常嘅作用嘅，亦都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等等呢啲护心作用。 嗯， 冬瓜就清热驱暑、利水消肿。五指毛桃啦，健脾化湿、消脂驱湿。嗱，成个汤呢啲材料夹埋咧，就适合一啲气虚浮肿啫。泡泡地啊，嗰啲肥胖患者食用嘅， 系 不过有山楂啦，所以胃酸多嗰啲人咧就不宜用山楂嘅。 嗯，不过佢就系消滞啊，咁如果我唔落，个影响都不大系嘛？ 不大嘅，你唔系成日食滞就得啦。不过可以饮啲汤水，即系有助保健，唔系话饮咗呢啲咧就真系咧好明显减肥噶。 咁呢啲系三高通常都系大人有噶啦，细路仔都未必噶。细路仔啱唔啱饮咧吓？ 细路仔啱饮，不过就。未必需要針對三高字啦， 咁啊係，就當佢一個健康嘅湯水 咁樣，冇錯啦，係啦， 好，咁啊多謝今日咧就提供咗兩個湯水咯，下個禮拜咧會講咩啦嚇？ 嗱，下禮拜咧我哋就講下有啲咩食材啊、藥材咧可以幫我哋身體咧提升到嗰個一氧化氮嘅水平嘅。 嗯，非常好。 阿錢，我又諗起一樣嘢喎， 嚇， 咁我哋依輪講三高啊嘛。个高字咧，令我成日想起一只歌， 系 一只小鸟咧，成日想飞高飞高飞高，但系又飞唔高喎。 哦，赵传嗰首《我是一只小小鸟》吓， 系啦。咁我又谂起啦，我哋嘅志气，我哋咧嘅精神样都要高。咁但系咧三高啊，我哋嘅血糖、我哋嘅血脂、我哋嘅血压咧，千祈唔好高啊！ 即系好似呢只小小鸟咁，唔好高啊咁样。 系啦，冇错啦。 即系咧就想听呢首歌啦，系咪啊？好啦，咁我哋就听赵传嘅《我是一只小小鸟》，咁啊下星期二再见，崔博士吓，拜拜。 多谢你钱，拜拜。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这样的要求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法国、英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已经意识到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谈判里面必须采取更务实态度，放弃最高叫价，亦意识到不能够提出超越伊朗核协议范围的要求。发言人又说，各方明确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推进的谈判机制，既有双边会谈，亦有多边会谈。伊朗和美国以间接方式通过书面文本交换意见，避免产生误解。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残余分子当地星期一晚在叙利亚东部袭击一部军车，最少五名叙利亚士兵死亡，二十人受伤。军方消息指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晚上大约七点在叙利亚东部沙漠地区向一部军用巴士发射火箭弹，再用加农炮进行攻击。伊斯兰国在2019年3月失去在叙利亚的最后主要据点，即是东部代尔祖尔省的巴古之镇，但是残余势力仍然藏身沙漠地带，不时发动袭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同有一两阵雨。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4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又一城望月楼变种病毒群组再多一名食客初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可能是短距离空气传播。有六名同时段到餐厅的食客仲未找到，呼吁他们尽快同中心联络，不排除会采取法律行动。有政府专家顾问指，望月楼群组仍然处于第二代感染，暂时无需要收紧社交距离措施，留意稍后的特色环节。 政府计划在农历年之前是扩大疫苗气泡，进入食肆和其他表列处所都要接种最少一剂疫苗。食物及卫生局昨天就和业界开会商讨有关安排。我们访问了昨天有份出席会议的餐饮业界的代表，了解他们的诉求。 規管劏房租務的修訂條例即將生效，政府委託非政府機構設立區域服務隊，幫助業主和租客以及處理查詢等。我們跟其中一個區域服務隊談過，稍後聽聽他們的方向和準備工作。 當局公布在去年的11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是307億，按年是升 7.1%， 服裝、珠寶、首飾等等都有雙位數的升幅。學者就認為最終都是要等通关之后，零售表现才会有较大的改善。一阵间会请来学者和大家分析一下。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各国会力争气温升幅控制在摄氏 1.5 度之内。欧盟委员会就建议将核能和天然气纳入最高级别绿色能源名单，但有成员国反对。留意环看天下报道。 天气冻冻地